何还得起？这是多种曲，这是多愁绪，为了偿还你，化作红颜的玫瑰，多自怯多情，开在荆棘里。